各位，我而家手头上呢个咧就系一个 3M6200 嘅呢个 mask 嚟嘅。咁喺过去半年嚟讲咧，香港好多嘅抗争者咧都有呢个 3M 嘅防毒面罩。咁当时咧主要嚟咧就系对抗呢、這个催泪烟啦，同埋其他嘅毒气。咁而家咧我就将佢改装成为一个咧系可以对抗呢个病毒嘅一个装备嚟嘅。大家记住。不是對抗催淚煙，是對抗病毒的一個裝備。這個淚罐很特別的，其實是集思廣益在網上一個打印的群組去大家設計出來。現在我們這個就是用 3D 打印機，我後面的大家看到就是 3D 打印機裡面印出來的淚罐，一個一次性的這個外科手術口罩就可以切了九個洞，那九個洞那個淚布呢就是成為那個淚芯了，改裝成為一個可以對抗病毒、防止飛沫感染的一個裝備。它是一個臨時的，為什麼呢？是因為現在口罩荒，很多人都不敢出街，甚至是因為沒有口罩而被人歧視。但是如果你戴著一個催淚煙的淚罐，又防不到病毒，甚至隨時呢就被警察呢就推你去搜身。半年前我們一開始了這個公民抗暴，而呢個就係公民抗暴嘅一個象徵性嘅工具。而家我哋叫做公民抗疫，我哋將對抗呢個催淚煙嘅防具，將佢轉變成為一個對抗病毒嘅防具。所以對好多人嚟講，佢係有一個象徵嘅意義喺度嘅。咁除咗我哋自己印之外咧，我哋都會發動咧好多有呢個 3D 打印機嘅朋友，將嗰個 file STL file download 之後咧。就大家一起去印，我希望每人可以印到20套，自己一套之外，其他嗰啲送俾有需要有6200或者7系型號嘅面罩嘅人。咁樣嘅話，你自己亦都可以唔需要撲口罩，或者你撲咗嗰啲，你可以送俾你隔離左右啲老人家啊、細路仔啊，或者係少數族裔啊、弱勢社群啊，或者係長期病患、經常要出入醫院嘅人，佢哋係冇得揀嘅，其實。佢一定要用呢啲 surgical mask。咁當我哋有咗呢個嗰陣時，我哋嗰個手術口罩咪可以俾佢哋用咯，何樂而不為啫？記住抗疫唔一定好悲情嘅，大家記住用自己嘅創意走多一步 ，connect 你身邊嘅人。好啊，嗱，啱啱咧就今日咧都繼續係派緊我哋呢個打印嘅 3D 打印嘅呢個六系同埋七系 3M 嘅雷冠，咁咧就開始上嚟攞啦啲朋友，咁多謝大家一路鼎力支持，希望我哋嘅打印活動可以繼續落去。呢個城寨創科啊，就準備申請阿楊偉雄嗰8億嘅基金噶啦，我覺得起碼都攞翻2億啩。 哦，係喎，你可以第一表先喎，真係。 你覺得呢？我攞幾多錢咧？應該申請？ 唔知啊。嗱，其實佢而家佢揾阿 Poly 搞嗰啲咧，都好似係可以 recycle 噶嘛。佢俾醫護用嗰啲係。 佢 Poly 嗰個就係打印眼鏡，我一早做咗啦。 但我覺得呢個佢整咗出嚟 有幾複雜啊？ 唔複雜噶喎。 你問我點解要咁多錢去研發呢？ 好似啲行山帽咁啫嘛。 大家有留意我上個禮拜冇戴過噶咯喎，已經。 係啊。 係啊，咪就係醫護眼鏡。係 咯。 係啊，咪就係佢話 Poly 研發嗰啲咯。 其實唔係，喂，你一嚿膠啫嘛，你個 file 剪出嚟就係啦，其實。 呢個膠片剪出嚟咯。 唔係， 我呢啲唔係 file 㗎，你唔好搞錯啊！你都唔識嘢啊，真係，真係你呢啲直覺寄翻嚟嘅原材料嚟啊，大佬裏邊有稀有金屬㗎，同埋呢個碳14啊。 真係起咗冇嘅。 係啦，呢個有碳14嘅，咬極都唔甩㗎。 就唔係我講啲山寨嘢。 梗係唔係啦，我哋城寨創 會就係做呢啲喎。 城寨創科拋離工聯會 M 像。他還在做不織布口罩， 是不是、啊、 我們一早已經說真的已經在紐西蘭訂了，不過扣留了在深圳那些芯片嘛、啊、我們雷芯如果來到我就立刻發動社區那些女士、啊、女工、啊 嗯、 現在很多人願意車口罩，我們出個紙箱給他們車、嗯、車完之後補歪個雷芯給他 們、 啊、那就省回了，不用喂大哥，今天我在銅鑼灣看到還200多元盒、啊、 是嗎？ 你以為周街口罩、啊、 200多元盒是買哪隻？ 印尼， 印尼， 印尼口罩200多元盒啊，仲系， 系靓嘢。 我冇睇啊，但系见到个盒 咁贵咩？因为我见到今个礼拜其实已经好多旺角嘅嗰啲药房开始有卖噶咯，已经 有系有得卖，卖紧几多钱先？ 嗱，比之前平嘅，一定係比之前 一定唔係四字頭啦。 就起碼如果你除開咧，就唔使十蚊個啦。因為其實最惡劣嘅情況下咧，就算十蚊個你買唔到嘅。 以前台灣嚟嘅呢個 surgical mask 係咩咧？39蚊黃金商場下邊嗰間， 係 我睇住佢開箱噶啦，39蚊五十個。 係。 而家就算買100蚊都 double 咗啦，已經係。 係啊。 仲要買200蚊，我話好過走粉啊，真係。 嗯。 200蚊我而家仲係，所以大家唔好以為口罩荒已經舒緩啦，我哋又講中啦，大龍鳳送口罩喎，深圳。 係啊。 一日送100000個。 呢個就係其實咧，佢想玩坑嘅 game 啊，即係呢一個口罩嘅飢餓遊戲啊，搞到你咧，即係餓到一排嘅時候咧，咁佢 放少少俾你。 咁你咪班友咪餓狗搶屎咯，餓狗搶 罩。但好似又效應又唔係幾好 的。啊， 首先就俾、 啊、其實 就俾送瘟嘅兄弟少喎，就係、是、自己深圳嘅兄弟。 嗱、啊、第一其實佢計錯曬數，即係林鄭呢啲咧機關算盡咧就太笨柒啦，真係。因為佢咧就咁樣講啊嘛，佢話諗住係呢個選舉上面係可以轉危為機啊嘛。 創造一個有利於建制派的選舉空間。 呢啲之前咧，個人機心算盡啦。其實我哋之前講得冇錯㗎， 都踢爆曬嘅啦。 唔係五分鬥爭，係嘛？ 四分鬥氣， 一分抗疫啊嘛，咪啱曬咯。其實 係啊， 咁你而家做啲嘢，即係喺呢個生死關頭啊，大佬，即係你而家你仲喺度諗住可以舐一啲政治著數。 人即係人戰冇底線 嘅，即係其實佢個人咧個咪係好 Q 核心。喂，你個人咁 Q 毒咧，喂，你老豆啊，阿鄭阿毛上咗天堂啊，都俾上帝拉翻落地獄㗎，咁樣搞法係。 我諗鄭阿毛知道林鄭會上天堂，佢寧願落地獄啦。 係啊， 不過冇嘅。如果佢知道林鄭落緊地獄嘅話，我諗佢死都唔落去㗎啦。而家就。 係喎，咁佢落地獄可以隨罩相見喎，真係。唔係咁，但係咁樣講啦，即係你而家見到佢最失算嗰樣嘢，佢係估唔到啊，係黃色經濟呢一個圈啦，係可以自己即係生產罩嚟自救啊嘛。 嗱，佢有幾樣嘢估唔到，佢就餓到你班友咧周圍撲罩，你見到嘅駱惠寧失蹤， 嗯， 唔蒲頭唔出聲，我成日都好奇怪，哇點啊做show嘅時間嚟嘅喎，點解呢個中聯辦新嘅地方督府嚟到，應該就大龍鳳。落去地區帶動嗰啲左派工商聯會出嚟派罩啦，咁啊唔喐，不動聲色，全城恐恐慌。點解咧？就係、是、部署定咧，呢、這個叫做一開水閘嗰下咧，就大家歡呼啊嘛。 係。 咁啊，結果水閘就開咗，不過就繼續少俾人，係冇人歡呼。其中一個原因咧，嗱，好似頭先你講，佢就低估咗呢個黃色經濟圈同埋香港市民呢半年嚟嘅。嗰、那個手足之情所產生嘅動員力，呢個係絕對佢哋藍營係估計唔到嘅。我覺得， 喂，而家連啊，阿古天樂都班到100多萬啦，係咪啊？ 唉，我話俾你聽啊，而家基本上你只要有窿路，一定有中間人搭條線俾你。喂，我喺南美洲委內瑞拉哥倫比亞有間廠。可以幫你生產到幾多萬？ 唔係，其實係佢咁。 我喺印度幾多幫你生產，而家都係咁嘅。其實 係佢咁戇居喺度，即係喺度投標，即係價低者得。所以點解佢咁憎啊？邊個啊？咁憎啊？阿葉劉係嘛？咁佢喺嗰個報告嗰度講啊嘛，話有人即係呢一個叫做係 即係成員啦、 啊，行會成員就人身攻擊佢。嗱，邊個人身攻擊佢咧？嗱，我話俾大家聽，就係、是、啦，阿葉劉啦。葉劉喺知道佢話咩？哇！大價低者得去買口罩嘅時間咧，佢第一個咪撲出嚟講你愚蠢咯！喂，人哋話你愚蠢，你就話人哋人身攻擊。喂，我覺得呢個完全唔係喎，係非常 fair comment 喎。 事實描述嚟嘅呢個係。 喂，你聽人身攻擊，聽我哋啊嘛。 坦白講，愚蠢已經係、啊、我覺得係稱讚啊。 係啊， 而一般市民啊，今日嘅民調出嚟嘅結果，佢得個位數字啫嘛。 係啊，九 嘅 啫。 係啊，如果一般市民咧就唔係愚蠢㗎啦、 啊， 就叫佢做蠢西添啊。 係啊，啱啊，喂，我哋講咗好耐啦，大佬啊， 唔會用愚蠢個文雅咁有禮貌添、啊，我覺得。 即係呢個已經係嚇、啊、叫做小馬大幫忙啦，已經 小馬㗎啦，我覺得愚蠢已經係。嗱、啊，但係咧呢、這個咁樣嘅口罩人為製造口罩方。 嗯 嚟去有利於九月建制派選舉工程咧，實在咧就露出曬馬腳 啊！ 我都話啦，嗱，上個禮拜我哋揭露工聯會嗰壇嘢，3蚊收購工聯會口罩，啊，撲你個街！佢、嗯、喺個口罩嗰度用簡體字印住工聯會嘅三個字， 好樣衰啊！真係， 佢方死你唔知喎，我就係話大陸佬做嘢永遠甩甩流流，政治工作習近平對黨員嘅要求係咩啊？係要工作過世啊！ 嗯、 過世即係話注重執行細節。 哦 ，OK， 係咪呢個我熟讀習近平思想㗎啦？真係、嗯，大家唔好再攻擊我啦。 呢個習近平思想話政治工作要過世，過世就係好心理工聯會就唔好用簡體字啦，而家就冚世界質疑你嗰啲口罩，根本就喺大陸做完之後運落嚟工聯會嘅工場嗰度，就扮喺本地生產。嗱，大家睇下啦。嗱，你收到工聯會口罩，睇下係咪簡體字啊？ 佢呢個係咪性感口罩嚟㗎？即係得一層好薄嗰啲啊？即 係佢嘅物料係嚟自懲教署工業組。 哦，唔怪得啦，個 style 都幾 相同物料。我就想好有興趣，我會打電話問懲教署長，我都想喺城寨生產口罩。 係喎， 可唔可以介紹呢個物料供應商俾我？如果不是的話，你要解釋為什麼工聯會你就介紹，城寨你就不介紹。 如果我抗疫呢，我是響應習近平說法是人民戰爭。 人民戰爭當然 人民戰爭真的個個自己做， 游擊隊都可 以。是的，大佬為什麼你只是給一個工聯會做，即是工聯會就是人民，我們不是人民。 還要三毫子的東西三元收購，你想想深圳幫工聯會生產的那間廠就三毫子運下來，工聯會收了三元就回購一元給他。我個估計嘅啫，我唔係話一定係，大家幫我查一查。如果有記者幫我查一查，究竟工聯會嘅口罩喺邊度生產？真相大白，呢個咪就係五分鬥爭咯。係啊，咪就係咁嚟嘅咯。 唔係，但問題就係話佢就算啊，佢益益咁樣益工聯會都好啊，工聯會都唔卸佢，因為你而家呢一份報告走出嚟咧，就係佢喺後面又係篤背脊啊嘛，係嘛？嗱呢樣嘢咧，你得到兩個 source 去認證。嗱，首先我睇琴日即係 now 嘅政情就係話啦，其實佢係揾翻啲即係建制派去講。 啊，麥美娟有冇回應啊？ 佢麥美娟就係話咧，佢又講得好似有啲其實佢冇葉劉咁盡啦。葉劉就係佢咁講嘅，葉劉就係話：喂，我哋民意代表嚟噶嘛，唔應該一言堂噶呢一個行會係嘛？我哋嘅作用就係反映民意，其實好賤嘅呢句，即係話我有票你冇啊。 嗱，葉劉咧都不能同情嘅，葉劉都係一條撲街嚟嘅。點解咧？行會你入得去做嗰陣時候，有一個 binding 嘅叫做咩啊？是保密原則和集體負責任嘛。如果個政策是集體決定的話，你有份的，如果你要反對，你就辭去行會咯。 所以好像就是 為什麼你不辭啊？ 即係好似啲講南華齋啊，臭你又奶係咪？即係你而家又走去奶喎，大佬又去走去鬧喎。即係呢啲人先賤格。啊，美娟點講咧？就話佢從來咧都係有嗰句講嗰句嘅，包括屌你老尾係嘛？ 嗰個女仔， 嗰個女仔 閉賓樓。喺度講埋啲咁嘅嘢， 我而家有句 alternative 嘅，就吊佢老豆阿鄭阿毛係嘛？即係今日佢好似落咗去深水埗， 深水埗桂林街俾人粗口問候啊！ 問 啊！有冇錄低啲？ 粗口送佢上車啊！ 粗口送佢上車， 係啊，都算佢對佢客氣嘅大佬。如果唔係，應該攞我八字真言出嚟送俾佢啊嘛！咁佢就話，即係做工會嘅人咧，就係咁坦白、咁坦率嘅。咁佢又有嗰句講嗰句咁樣樣，即係佢包括講粗口都係啦。其實就係啊咁。呢一個咁啊，黃國健啊、阿張宇仁嗰啲就唔出聲嘅，就係個個都話咧，即係唔敢講話，即係肯定有一份咁嘅報告出現。但係政情其實有啲人收，即係其實呢個 now 嘅政情就收風，就係話其實喂，你有你篤灰，我都有我篤灰啫。 梗 係 啦，喂， 係啊， 呢班建制派已經經歷過咁多任特首，係嘛，已經成精噶啦。 係啊， 你林鄭就根本上係一個政治喪屍，死大去之其不遠。好了，你走去督建制派，他现在使乜还拖啫？他们自己在大陆盘根错节，有些是中共中央组织部，有些是国安，有些是这个的国务院港澳办，周围都有条线，有些人大政协系统，是不是用什么上书中央去督回你转头？你上次2019年3月他又是走去督嘛，结果韩正就捉了人大政协训话，要他们懂得和特首换位思考，还有要全力冇得部分，要全面支持特首施政啊嘛！ 調氣好唔順嘅， 調氣當時已經好唔順嘅。林健峰嗰啲友仔，因為肯定係林鄭去篤出嚟噶嘛。因為呢個係人都知嘅啦，林鄭嘅性格，攻自己舐，鑊推俾人。佢而家就係將所有嘅政治責任撇清，抗疫搞唔掂，因為有泛民激進網民，再加建制派同埋呢個嘅行會班人唔合作，咪就係咁咯。佢而家講得好清楚噶啦，已經係 啊。咁唔係咁，如果係咁講嘅話咧，其實如果嗱。個問題就係話，而家點解會即係漏咗呢一個報告出嚟？究竟邊個漏咧？咁樣樣，邊個漏係好重要嗱？因為 你估係邊個咧？ 其實我覺得就有兩個可能啦，即係阿老蕭就話佢好可能佢嘅枕邊人啊、白襪仔啦咁樣樣。 手足 係啦，手足手足，我就我 第一手足唔會瞓喺佢枕邊已經 係嘛， 所以絕對唔係枕邊人。 我又唔排除可能，但係我覺得個可能性就唔係咁高。但係就如果呢一個有可能係即係中央自己玩兩手嘅，你就撲硬街嘅嚟先。 嗱，我自己咁估嘅，當時我一睇有人問我，喂邊個篤出嚟？我的反應就是話想佢死嘅人，咁你就諗啦，邊個人想佢死啦？咁而家呢份報告喺我嘅理解應該就係陳國基，只係陳國基過手嘅啫。林鄭、陳國基，我估計聶德權會知，邱騰華會知，兩大幕僚就係咁多啦，四個人，四個人經手。好啦，上書到上邊就先經國務院港澳辦，不能夠直交俾習近平嘅等辦公室嘅。 國 務院港澳辦先，國務院港澳辦裏邊張曉明冧檔之後，咁嘅話收到呢份報告嘅主任、副主任全部都一人一份，咁即係話有冇一個係非習派嘅人仍然喺港澳辦裏邊心心不憤？ 嗯， 張曉明， 張曉明係啊。 嗱，你問我嫌疑第一號， 嗯， 就係張曉明。 嗯， 呢份嘢會唔會由聶德權、邱騰華、陳國基洩漏出去咧？ 嗯， 絕對唔敢。這個機會很低， 但是張曉明他現在他留在這裡，他做這些事都是玩命的，即如果沒有中央、沒有習近平默許的話， 我覺得張曉明才是手足，是他真的想攬炒， 是不是？你覺得這樣 王志文輕了，我就試圖打柴的了， 是 喂他很年輕的， 是啊， 是不是五十多歲試圖打柴的了，好了，我為什麼不跟林鄭攬炒？如果是的話，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可能，我當時一估計就是國務院港澳辦。嗱，你要記住，有條線落蘋果嘅喎。 係啊， 呢個先緊要喎，即係話嗰條線係一路以嚟都係有效地放料俾蘋果嘅喎。 嗱呢一個， 因為你驚啊，如果唔係會篤灰啊嘛，蘋果。 呢一個手法咧就似沙中線，沙中線文件啦，你知道其實佢嗰個蘋果啊，佢係佢係擠牙膏擠咗好耐嘅。你擠咗成個月㗎，咁你嗰啲唔係自己朝中之人咧，係好難做到呢啲嘢嘅。其實就咁，如果你話講對上一次即係做呢啲嘢，就係咁嗰次啦。其實就係、是、 嗱，因為你比星島其他報紙咧唔得嘅，會打即係嗱，你要林嗱，今次好明顯就係要林鄭陷於一個道德低地落台啊嘛，個效果一定係㗎啦，一定要林鄭落台啊嘛。好啦，你要佢落台，如果你俾咗一啲建制派嘅報紙，佢會通風報信噶嘛？未出之前就問一問林鄭先，林鄭就喂唔好登喎咁樣，所以必定係蘋果嘅，係要想佢死嘅，一定係蘋果。咁究竟而家裏邊邊個人有咁嘅能力攞到呢份報告，又有條線擺咗落蘋果，然後可以懟死佢咧？咁樣 佢唔一定有條線喺蘋果，佢就算佢擺喺門口，蘋果都會真 定 知啊嘛？ 你點知係咪假 嘅 大佬啊？ 即係你唔知係咪假新聞？ 喂，等於而家啲人攞嘢上嚟，我最怕你攞住一大桶火走上嚟，呢頭走去報消防，好似琴日消防上嚟巡查，我話大鑊㗎啦嘛，我都唔敢收啊。其實 因為而家你講打假新聞嚟講啦，而家都好敏感喎。你 YouTube 就係咁樣打我哋，然之後搞到即係殃及池魚啫，係咪？即係你而家呢啲嘢，我諗蘋果其實都好醒目嘅。咁但係嗱，亦都唔能夠排除喎。即係呢個亦都可能係習近平自己咧，即係去做嘅。其實係，起碼我覺得佢係有可能默許嘅。其實就嗱，因為嗱，佢在於面子嚟講咧。嗱，佢舊年佢咁樣撐林鄭搞反送中咧，話呢樣嘢佢唔敢，即係佢唔肯跪低嘅政治上係。咁但係你叫佢留喺度。咁亦都好難挽回翻香港嘅敗局㗎，包括尤其係而家你年底嘅立法會選舉，咁你要 white off 嘅話，你只能夠揾一個非反送中以外嘅理由。咁而家你而家客觀上，你係眾叛親離，而且你係得唔到建制派嘅支持， 同埋個人作為一個政治領袖嘅品格有問題。 係啊，嗱兩樣兩個罪啦，兩大罪啦，第一你係團結唔到建制派，第二你真係好蠢啊，其實係。係嘛？喂，你講呢一個即係你買口罩嗰啲嘢係嘛？咩打價低者得啦？第二，你對形勢嘅判斷亦都好差啦。你點能夠認為你咁樣搬到口罩翻嚟係可以令到香港人回心轉意、民意逆轉啫？第二就係話，你而家你再翻武漢人翻嚟，武漢嘅香港人翻嚟，喂呢樣嘢亦都唔會係一個 turning point 嚟㗎，我覺得。 其實冇 turning point 㗎啦，我俾大家睇下個圖，今日最新嘅民調出嚟。 佢脱衣舞都冇 turning point， 我话俾你听，佢做乜都冇 turning point， 除咗落台自杀之外，你睇下而家今日最新嘅民意调查，Robert Chung 支持比率9%，大佬啊，佢连所有蓝丝嘅支持喺短短两个月全部输晒啊，由廿几跌到九啊，其实系由疫症开始啊，系蓝丝都走埋啊，呢九就唔系蓝丝嚟噶，我觉得9%系盲目， 好清楚噶，其实系咪盲目咯？其实唔系啊，我问嗰啲系咩啦？嗰啲系咩啦？嗰啲系似啦，你打电话去，惊你玩佢。驚你咧，即係其實係誒扎低佢名嗰啲，唔係即係嗱，佢打電話嚟係嘛？喂，我係唔係咧？我本能地，我一定話我支持政府嘅。 會唔會 係 嗰啲有線打講嚟問你點樣對抗疫？我對黨好有信心， 係啊，嗰類咯，嗰類新移民嗰啲咯，唔知道香港講情啊，咁佢自己即係慣性地，咁啊即係誒跪咗先嘅， 以為打嚟嗰個係鬼嚟， 係啊，唔係啊，唔出奇㗎，其實係，哦，即係你喺度搞我嘅咁樣樣， 一定係好啊，支持咯，你問我支唔支持啊？支持咯， 老鳳都支持啦，係嘛？咁但係喂，你有91%，喂，都係唔俾面你嘅，你好大鑊㗎啦，其實。 大佬反對比率83%啊！喂，大佬呢個。數字是-74 嘅，係啊， 佢嘅評分已經係跌穿咗二字頭好耐嘅，其實喺到18.2。大佬支持佢做特首得9%，嗱，我相信中共唔係淨係睇呢啲民調啊，佢自己系統一定做啦，做得好成熟添啦。以佢大數據咁叻， 佢唔係臭西特首咁簡單，佢而家係直情一個肺炎特首啊。 佢惹人啊！而家周圍，你知唔知啊？ 佢係廢得好嚴重嘅。 佢唔戴罩，仲要周圍走去將呢個 virus。 係啊！ 如果我係麥美娟，即刻一腳伸開佢啦，係嘛？ 大佬真係好大鑊。 建制派就係惹咗佢之後大敗啊嘛！好啦，而家惹埋九月， 或者叫喪屍特首啊，係嘛？喂喂，企埋你身邊都冇好嘢喎， 即係。Walking dead 咯，其實。 咪係咯， 冇好嘢㗎，所以我就話佢而家。仲好意思落區，大佬俾人用粗口問候已經少喎，我覺得 自知之 未掟嘢已經少嘅，真係係完全冇自知之明嘅喎。 佢算好運啊， 得9%支持度。好啦，我睇下中共嘅調查出嚟會係點，佢實會揾其他嘅系統做嘅，中山大學好或者呢個香港咩新一代研究啊等等呢啲。 揾老董咯，那個香港團結基金。 香港團結基金又會 commission 其他學者做嘅。 係香港團結基金，其實佢做嘅調查好準嘅喎，其實有。即係佢包括以前做嗰啲咧選舉調查嗰啲咧，其實如果你話即係如實地反映嗰個香港嘅情況嘅話咧，其實你更加無所遁形嘅，我覺得係。 嗱呢份報告出咗咧，嗰啲嘅抗疫大龍鳳咧就玩完啦，所有諾惠寧咩口罩安排、湖北接返港人，全部嘅政治效應咧，嘣一聲一炮過燒曬，就因為呢份報告燒曬，大家就知道哦，原來嗰個係一個 show 嚟嘅。呢、這個 show 嘅目的就係為咗九月幫建制派選舉嘅，所以佢唔單止冇分家，仲會減分，而呢個病毒會感染埋工聯會，工聯會口罩一出街就俾人少，而家就係咁啦。所以我就話大去之期不遠，本來我就估兩會就係三月期間舉行嘅，就 唔需要等噶啦。其實 咁而家兩會開唔成，咁我覺得咧兩會開唔成都唔需要等噶啦。 佢阿習近平試過陣前逆税，我諗都唔介意呢一次。如果三月阿林鄭都仲喺度嘅話咧，我覺得只有兩個可能嘅啫。 第一同習近平 真係有路嘅，真係有路啊！第二就係佢有習近平把柄咯，習近平要怕咗佢。 呢個我真係唔信，就算著曬黑絲，我諗習近平都唔得。 佢真係著過黑絲喎，你未見過咩？ 唔係啊，唔係著過，但係都有啲譜先得㗎，大佬。你即係講埋曬啲咁嘅嘢，完全係匪夷所思嘅嘢。 唔係啊，有啲連登仔好似揭翻出嚟啊嘛，佢話原來咧。阿林鄭佢港大嘅時候去北大係咪清華交流？ 清華交流 嗰陣時，習近平就喺清華在學㗎。其實 1978年就 係啊， 阿林鄭就入港大 係啊。 咁然後清華交流團應該係佢 Year 3，就應該係1981。 有冇可能嗱？有啲連登仔就算過啦。 當日有份去呢個清華交流團，肥仔達。 問翻達哥， 問下肥仔達有冇見過習近平？ 嗯， 喺清華裏邊， 係 嗱，佢係老三屆，習近平係老三屆， 係啊， 咁就應該係66年文革開始嗰陣時嘅高中生， 嗯， 咁就10年下放，1976年，係咪1976年入清華咧？ 咦，佢係 睇一睇喎，計一計喎，真係 佢嗱，佢又有啲彈性嘅。 喂，大家兄弟手足一路睇緊節目嗰啲查一查，習近平讀清華係幾時？幾時入讀清華大學？ 因為習近平佢係嗰啲工農兵大學生嚟噶嘛， 即係工農兵大學生就唔需要。 佢係因為、其實佢就好慘嘅，佢老豆咧就被打倒嘅文革嗰陣時，佢係高幹子弟下放嗰只。 跟住然之後篤鼻哥入去咯。 係啦，就之後咧就平反之後就篤鼻，習仲勳平反之後就篤鼻哥入去。咁所以點解啲人話佢係小學草包子小學生水平就係咁？基本上佢冇讀過，冇讀即係中學嗰段時間。 佢冇正規受過教育。 冇受過正規教育係啦。咁究竟係咪嗰陣時接待呢個廣大交流團喺一個暴風雨嘅晚上？ 係， 就要問個肥仔答，當時交流團有冇行雷閃電啊？有冇去過清華嘅女生宿舍、男生宿舍嗰度交流啦？係嘛？就打電話俾個肥仔答，快啲叫佢冒曬佢出嚟先。如果是的你的估計就正確， 他有聽的， 就是當年講緊當年的講緊1981年相戀於清華，哇這個真的痛腳。 喂，我你不要講了，我很難想像林鄭發姣啊，大佬真係。 但是我看過他交流團那張相喎， 嚇點樣咧？ 你諗下肥仔達都唔睺嘅， 係嘛？ 好食有限啦， 我知道啊，即係其實佢嗰只咧就真係宅女都唔宅嗰啲嘅，就係縮埋一二角啦。 佢嗰只 係咩咧？ 我哋初初我入中大嘅年代仲有少少遺傳呢種人，扎兩條大孖辮，永遠穿件 OCam T 恤，去到 Year Three 都穿住 OCam T 恤 咁大鑊， 然後孭住一個布袋，個布袋印住廣大嘅校徽嘅、 哦， 然後穿一條喇叭褲嘅牛仔褲。是那款嚟嘅， 哇！ 係永遠都是穿住 OCam T 恤上堂的、通常個頭就唔係洗得好乾淨嘅， 有 個面有好多暗瘡嘅。 呢啲人往往有個理由嘅，喂，因為 即係唔係好注重個人衞生。 因為嗱，我點解我一定要穿 Cam T 咧？因為我有團結啊嘛，團結精神啊嘛。 哦，佢係呢個蘇嫂嘅系會嘅新聞秘書嚟。 係啊， 係蘇嫂嘅佢係。 哦，佢係系會嚟嘅。 係系會上裝嘅佢有。 哦， 亦都有。 咁更加有可能啦，尤其佢有冇住開啊？ 佢有住殼， 哦 ，OK， 但佢又冇攞關窿嘅喎，佢話自己基層， 啊，關窿唔攞基層， 佢一買樓啊，1977年， 哦， 佢老豆一炮過 ， 鄭亞毛一炮過180,000喺南豐新村， 哇，咁勁啊， 當時新落成嘅，喺嗰度買一層樓啊，所以佢話自己基層都係假嘅，其實 ，OK， 喂，大佬七幾年已經可以180,000住南豐新村， 仲要唔攞關窿，好犀利， 仲要唔申請關窿，佢自己，佢邊度過到入息審查？ 佢唔係話住過劏房嘅咩？佢？ 他細個喺灣仔住劏房，佢講緊細個，唔知細到幾時啦。 啊！ 但係佢總之佢大學、中學、高中年代，老豆已經一炮過，即係中產嚟㗎啦。 係。 咁啊，究竟佢有冇同習近平當年相戀？我哋唔關心嘅其實。 啊！ 如果有嘅，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本世紀嘅最大 的。唔係喎，我哋咁講呢啲嘢咧，又俾 YouTube 黃標 喎。係咩？點都標㗎啦！我哋唔係講緊抗疫。喂，佢唔係話抗疫先黃標咩？ 佢唔係㗎，佢嗰個 敏感話題啊 ，advertiser friendly guideline 咧，即係其實佢話有個 guideline 俾你點樣好賣廣告，咁就起碼咧，你又唔好令到嗰啲廣告商咧就咁難做啊。佢有啲即係譬如你話嗰啲，即係我以前不嬲都有㗎啦，即係譬如你個標題啊，寫 ISIS。寫強姦、寫黑警啦，呢啲咁嚇人聽聞嗰啲嘢。 今日我睇一睇我哋嘅標題先，相當之正派嘅噃。 係啊， 我哋城寨從來都唔會有呢啲咁嚇人聽聞嘅。 我就中意踩界啫。 嘅標題嘅噃，係嘛？內容就嚇人聽聞，就係我隔離嗰個講嘅啫，都唔係我講嘅。我從來都冇講呢啲咁樣嘅類似恐怖片嘅內容嘅喎，係嘛？因為要揾阿蕭定一嚟拍嘅，真係 3D 肉蒲團咁啊嗱。我的标题叫做复工压力左摇右摆，小心第二波大爆发。 喂，稳阵。 唯一个敏感字就是个波字嘅啫。如果唔系就冇噶喎，应该。 咁啊，林兆波个波都系嗰个波啫，其实。 唔系咯，应该就唔会有敏感字噶喎，其实。好啊，嗱，头先我哋其实讲翻嗰个民意调查同埋呢个报告外泄两件事加埋一齐咧，就相信佢，我估啊，九月选举之前最快嘅时间7月落台。 系， 我觉得。 七月落台都太遲啦，因為你 立法會休會之後， 你而家見到林鄭這個報告露咗底咧，其實所有人都見到，其實佢正經嘢做唔到，但係就好中意搞是搞非，好中意搞政治， 搞鬥爭 係，係啊，即係你唔係話淨係泛民咁簡單，佢最賤嗰句咧就係話，其實嗰啲醫護搞罷工係嘛，喺度搞抗議啊，顧之言啦，佢話最令人。即係這個最令人不滿意嘅就係因為連嗰啲建制派都企埋喺對面啊嘛。 拉埋佢哋落水啊！ 拉埋佢哋落水啊嘛！ 係啊，拉埋 就講喂，其實呢啲嘢我哋講封關，佢話口號式。喂，咁袁國勇佢係唔係 係咯，呢啲係專家啦。你次啊，你開行政會議之前嗰、那個記者會，你自己都攞啲專家的名字出嚟講噶啦。 唔講政治，講科學啊嘛。 係啊，要聽專家意見。呢啲專家意見講嘅你講你嘅時候，喂，你唔啱聽，呢、這個咪就係叫鬥爭為先咯。 嗯， 係嘛？永遠專家喺你面前就係一個過橋抽板嘅一個嗰塊板嚟嘅啫，就係、 是。咦？係喎。北京清华大学1975至1979 啊，系啊，搭得上噶，其实系。 但系问阿肥姐，但系交流清华交流团系咪79年啊？咁就要 你问下达哥，佢有冇见过 发校长先？因为林郑应该就78年先入到港大嘅，应该系。 嗯， 系啊。 啊， 嗱呢个交俾呢个 CSI 去调查啦，呢个。 系。 嗱，头先我哋讲过咧，就系呢个民调反映到佢好唔掂。 嗯。 而家呢个骆慧玲搞嘅呢个送口罩大 show。就出嚟之後毫無效應喎，真係 係冇錯。 工聯會派罩毫無效應喎，派緊嘅你知唔知 啊？我知嗱呢樣嘢咧，就以前阿曾鈺成咧已經警告過梁振英。佢講梁振英，佢影射梁振英嘅時候咧，講過一樣嘢就係叫做係塔西陀陷阱。所以塔西陀陷阱嘅意思就係話咧，其實你以前做嘅衰嘢太多啦，你講好，你以前亦都講大話講得太多啦。你就算你講真話做好事咧，人哋往往都係以最壞嘅方向諗，因為你嘅原罪你實在太深啦。你所以你做任何好嘢咧，啲人都覺得你係純粹係想贖罪嘅啫，其實係。即係變咗你成個特區政府啊，做任何事情都係事倍而公半啊嘛！如果你做任何事情都係事倍而公半嘅話咧，你呢個特首你唔換咗佢，你唔清零，你唔去 way off 咧，你係寸步難行嘅。你而家你喺個報告，呢個抗疫報告呢度講就係話個個都同你唔妥，點解個個都同你唔妥啫？係因為你原罪太多啊嘛！ 呢、這個就係周處除三害嘅故仔啊嘛，最後尾嗰害咪你自己咯， 咪就係咯。 個原因亦都好簡單，點解你四處為敵呢？個原因就因為你已經冇咗一個嘅領袖嘅道德力量， 嗯， 係冇人會睇你台戲， 啊， 你亦都冇個政治能量去統攝呢個建制派， 嗯， 個原因就因為你半年嚟所做嘅嘢係令到香港主流民意當你係臭四， 嗯， 之餘，亦都令到建制派喺選舉裏面大敗， 係， 啊，有史1985年以嚟最大嘅一次敗選， 嗯。 就是由林鄭月娥造成的，你仲憑乜嘢要求人哋支持你先？呢個真係好奇怪，我覺得係乜嘢人先至會係即係究竟你覺得佢係扮懵啊，定係佢真係冇反省能力？因為佢真係一個反社會人格咧。 唔係佢嗰種蠢啦，即係同埋冇自知之明啦，係真係令人係 病態， 係匪夷所思嘅嗰樣嘢係。 係病態嘅喎，真係。我覺得佢同阿689應該結婚的喎，就唔係吳少波，我覺得。其實兩個嘅病係一模一樣嘅喎， 一模一樣嘅， 係完全冇自知之明。689係自己覺得自己好靚仔，中意咁樣勾住件西裝行嘅， 係咩？ 大佬勾到爆，係啊，你知啦， 唔係㗎， 係謝賢嘅年代先至會咁樣勾住件西裝行嘅啫。 唔係覺得自己係謝賢啊嘛？ 真㗎， 佢嗰個 佢覺得自己詹士邦嚟㗎。 OK 啊， 係啊，所以我覺得 哦，唔係，因為以前好似話係咪呢個咩英國物件啊？話佢即係當年都覺得佢靚仔啊嘛，讚過佢靚仔啊嘛，嗰陣時話咩？ 嗱嗱，689未做特首之前咧，有幾樣嘢就冧死啲女記者嘅。第一，身高，高大。第二咩咧？把聲。 哦。 689把聲。 哦。把聲。佢中意撚聲喎。 撚聲同埋咧比較沉厚，有少少珠江 feel。以前配音嗰個珠江啊。 唔係啩？ 識唔識啊？ 唔識啊。 大家識唔識啊？珠江啊，把聲厚。 啊， 同埋咧，佢同記者相處咧係有一手嘅，特別係冧女記者有一手嘅。咁嗱呢個，但係咧亦都係一樣，兩個都係有一種反社會人格咩？第一極度自戀， 嗯， 六八九係一個極度自戀嘅人嚟嘅。除咗覺得勾住件西裝搭喺後邊行好有型之外咧，佢覺得自己好靚仔啦，覺得自己好有 charm 啦， 嗯， 就林鄭亦都係覺得自己好叻啦。佢喺大學年代， 但林鄭唔會覺得自己靚女係嘛？ 嗱，呢個我唔知道。我睇過一篇訪問，2016係嘛？佢當選係。2017定2016啊？ 一六。 佢當選之後咧，就阿 John Burns 訪問佢，港大嘅呢個公共行政嘅即係大師啦。 係。 喺禮賓府訪問佢，咁啊回憶翻大學嘅生活。林鄭係乜嘢都唔講。佢唯一講嘅咩咧？就係佢兩次申請獎學金失敗。 嗯， 去到 interview 之後咧，最後尾唔俾佢。 嗯， 喂大佬，佢得六條幾嘢啦，一九七幾年嘅事。你想想一個老師嚟訪問你，問你求學生涯有啲咩好嘅回憶，你梗係講就係話，哇！我直情聽完呢個嘅姚宗儀大師嘅課之後咧，我茅塞頓開啦，梗係講呢啲咁嘅嘢噶啦。或者我睇完呢、這個Max Weber， 佢讀社會學啊嘛 ，Max Weber 嘅呢個 Economy and Society 咧，就成個世界唔同咗啦。啊，佢唔係，佢就係講我英文好，中文好，本來我應該讀法律學院嘅，不過我為咗社會公義，所以留喺讀 social。大佬六十歲仲講埋啲咁嘅嘢， 唔係我嗱佢， 你會唔會記住你同房嗰條波牛溝女王 GPA 高過你啊？ 唔係呢個就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嗱，佢係一個精英，但係佢精英 not for the leadership 係嘛？即係其實佢如果佢 concern 呢啲嘢咧，佢都唔係非精英，只不過佢唔係 suppose 係一個 即係行政長官， 係咯，咪就係咁樣咯。 係啊， 佢即係擺錯咗位啦，呢樣嘢係。 但係好低能，我覺得係成個人都好低能。 個格局低啊嘛，即係等於就係話你點會因為兩架旅遊巴你走去拆呢一個老共鞋啫，大佬啊！ 唔係即係你成個人個格局咧，即係根本上做個處長已經係退休就超額完成。如果英治時代林鄭頂曬籠社會處長就退休㗎啦，真係。陳方安生做呢個 Chief Executive 嗰陣時。咪做呢、這個報政司嗰陣時候，肯定唔會重用林鄭呢種人嘅。喺佢眼中呢種人係根本係不能提拔嘅，其實只係適合做喺個處嗰度坐喺度守住個門口嗰啲人。但係因緣際會點解？因為一國兩制根本係大敗局，中共係唔敢起用有能力嘅人，佢要起用聽話嘅人。好啦，由佢去揀嗰陣時候，永遠都係揀出嚟都係次級、三級嘅人才。到有政治危機嗰陣時候，佢又插隻手落嚟搞；再有政治危機，佢又插隻手落嚟搞下搞下。結果搞到咧，黨本身已經變成一個好龐大嘅機器喺香港，而個特首變成一個咧無所事事嘅人。咁你揾咗一個咁樣嘅廢帝落去嘅話咧，佢表面上係一個好能幹嘅公務員，但你俾佢坐咗一個咁樣嘅位嗰陣時候，咪就係而家咁都變咗。係 啊， 係咪？你問我九，我嗰陣時話佢民望會跌到個位數字， 真 大家都唔信。 啊、 我大佬而家終於。跌破十啦，已經係。 唔係因為你見到啦，即係尤其係武漢啊，你而家滯留喺武漢同埋湖北嗰啲人啦，你而家呢個時候仲可仲敢翻去嗰啲人，真係信政府、撐政府嗰啲藍絲嚟噶嘛？但係你連佢哋都討好唔到嘅時候咧，就真係連你藍絲嗰一橛咧都抹埋過對面嘅啦，其實就係、 是。抹咗㗎啦，而家、啊、問題就係佢而家用工聯會派罩嚟搲翻佢翻嚟啊嘛。 但冇用啊，嗰、那個係原罪嚟㗎嘛。你為咗贖罪，即係呢啲嘢咧，你係唔會幫你攞分，純粹係幫你叫做係即係啊，即係唔會話咁樣衰咁解嘅啫。其實係 止蝕咯， 係啊， 但 係 佢冇佢蝕到咁咯。 係啊， 即係好簡單。HSBC 跌到得翻兩蚊嗰陣時 啊， 你仲幫佢唱好。不斷去吹利好消息冇用噶，其實 係啊， 佢而家已經去到咁嘅地步。實際上，坦白講，喺六月十五號就應該 write off 啦。其實斬攬即係斬倉唔要噶啦，輸咗止蝕 cut loss 就係咁。但係中共唔肯 cut loss 啊嘛， 係啊， 唔肯 cut loss 嘅地步，咪一路攬炒到而家咯。影響中美貿易戰，影響抗疫，其實完全係六月十五號唔肯 cut loss 啊嘛，係咪？你個倉你自己斬咗佢冇事噶，其實根本啊。到時你咪揾阿張建宗署任特首已經解決嘅啦個問題，係咪？你繼續俾佢十五號出嚟嘴藐藐嘛，十六號咪再二百萬人上街咯，跟住咪不斷警報咯，成件事就係咁發展落嚟嘅。到而家你講得啱啊，就算佢落咗台都冇 mileage 啦，已經 冇噶啦，其實 係完全冇辦法。 反而我覺得而家 佢舐到任何嘅政治能量翻嚟、 啊。你見到呢兩個禮拜一以貫之嘅，其實都 keep 住個曝光咧，嗰、那個就係唐英年。你見到呢幾日咧，即係兩 派罩， 係佢派罩，派百幾萬罩喎。 同埋啊，曱甴王咧， 係啊， 阿李嘉誠咧， 李嘉誠 都係唐英年㗎。 李嘉誠嘅顧之言啦，佢又派罩又派保護衣啦，嚇紐西蘭佢自己坐私人飛機， 親自押運翻嚟， 係啊，幾有型啊！ 九啊幾歲押運啲物資翻嚟， 好犀利啊！ 仲要揾個鬼佬好似即係鞠躬咁樣抬俾佢喎。 唔係，即係當然啦。如果你話睇翻佢即係本身換咗林鄭啊之後咧，你突然間俾翻呢啲叫做舊公派嘅勢力翻上嚟回潮咧，呢、這、一個對習近平嚟講係一個好不時微宜嘅呢樣嘢係。 嗱，你問我其實佢冇得冇乜得揀， 冇得揀。 我當林鄭苟延殘喘到2012啦，唔係呢個2022啦。 係 你揀乜嘢人上去接佢咧？唔通你俾佢繼續做落去咩？ 冇㗎， 冇可能啦。好啦，咁如果佢要換人嗰陣時候，而家要出嚟跑㗎咯。你見到嗰啲我就係話嗰啲廢帝嚟嘅陳智思啊嗰啲， 是完全没有用的，在整个抗疫里面。如果你有政治野心，你应该自己动之其出来。然后到时虽然中共不喜欢，但他都会想形势比人强。我都要揀一个有民意基础的人。 陈志思啊，这半年来我就是唯一即係記得佢講嗰句説話，就係叫大家俾個機會林鄭啦。佢知錯㗎啦，係嘛？佢認錯一次唔夠嘅，認錯兩次啦，認錯三次唔夠咧，用就四次啦。 冇㗎啦，佢 你咁睇翻， 佢中咗私毒㗎啦，已經翻唔到轉頭啊！現屆政府裏邊冇一個會接到林鄭，因為全部中曬私毒啊嘛。 係啊， 好啦，因為市民覺得你都係 walking dead 嚟㗎啦嘛，已經即係話現屆政府以外，現屆政府以外只有兩個人就曾經問鼎過特首，一個唐英年，一個曾俊華。二揀其一，曾俊華就可能會涉張過唐英年。唐英年就是呢個政協啦，起碼而家都係，係嘛？亦都係江蘇幫的頭目啦。咁人脈又喺曬度，佢隨時可以拍曾俊華上場嘅噃。 即係 曾俊華做政務司司長。 哦 ，OK。 係啊。或者曾俊華做翻財政司。唐英年做特首， 呢個係 make sense 嘅。 呢個冇得選擇啦，我唔係鼓吹一個咁樣嘅組合，而係你旁觀地去分析中共有咩 option 嘅。陳志思啊，葉劉啊，曾玉成啊，喂，你全部都咪仲衰過阿林鄭？全部都有私毒嘅喎，其實係。 係啊， 係嘛？田北俊你又信唔過咯？田北俊都年紀大啦。如果你問 田北俊反骨仔嚟啊，佢 又有行政經驗。又有同上邊交手的經驗，又同香港的大媽撒有聯繫傾到偈嘅，其實咪就係嗰兩個嘅啫嘛。係 啊， 你問我係嘛？曱甴王又年紀大啦，係嘛？如果唔係李嘉誠都得噶，所以唔係我就話，如果你睇翻呢個抗疫戰線，就係、是、由李嘉誠、唐英年呢個系統落嚟咯。 即係等於江派回潮咯。即係如果你話張曉明喺後面推波助瀾嘅話咧。呢、這個係唔出奇喎，其實係 張曉明就我諗，我哋阿掹我哋咁多個最憎林鄭啦，係嘛？其實幾時輪到我哋啊？真係張曉明係直接受佢所累， 係啊， 佢 stop 過佢嘅，其實係係 咪真係㗎？ 佢stop 過佢 ，stop 唔到啊嘛！ 即係呢個反送中一 反送中一亦 stop 過佢㗎，佢係呢個 collateral damage 嚟嘅，其實係 即係誤中富居 係啊，所以我就係話。如果你問我第一個我一股放出嚟一定係佢嘅，其實如果係要呢個唐上位嘅話咧，亦都係自而家呢個係時機嚟嘅。任何一個班超過100万口罩，除咗古天樂之外，其他都係有動機嘅。我覺得 係啊， 你話係咪啊？即係擁有超過100万個口罩嘅人，嗰、那個係入場角逐特首嘅籌碼嚟嘅，其實 好犀利啊！嗰、那個係 喂，大佬，我都就嚟有機會啦，係嘛？ 唔係咁啊，黃維基都有啫。如果咁講嘅話， 如果唔係點會咁多人借我？諗住我做特首，可能真係休息一陣先。 好，我陣間要講翻俾我。 是各位，我有好消息啊！好耐冇賣廣告啦，咁啊呢個時候咧就要賣廣告。咁就咧，我哋經過長期嘅研究同埋試驗嗰之後咧，我哋已經咧係到咗韓國全羅道嘅新呢、這個新東津米。呢、這個米咧係非常之名貴嘅，一年一做嘅啫。12月收割，2月入袋，由打米至到包裝咧都不經人手嘅。全部自動機械化處理，保證乾淨衛生，而且咧係呢啲係最新嘅米嚟嘅，係最好食嘅。咁我哋咧就喺餐廳咧就做過 blind tasting， 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喺所有米入邊，包括貴佢好多嘅日本米入邊咧，最好食就係呢只韓國米，最好食呢只韓國米。咁而家點樣賣法咧？其實我哋唔係入口咗好多嘅啫，凡喺門市。買夠200蚊加25蚊就可以買1kg 嘅新東津米。街度咧係賣緊45蚊嘅。如果你買夠500蚊咧，就係可以買10kg 嘅新東津米，價錢咧係220蚊啫，圍到22蚊一 k 嘅啫。係我保證你好食嘅，一定要試一試。